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七集， 世人皆艳仙，成仙成神，可大多数死后化鬼，这是不争事实，却又都不接受，可笑至极。村子里接连死的人皆是因病去世，大夫诊不出治不好，便归结到我们身上。也是，总要有个人担这个罪过。关城，今日我先走，不等你赶。那两只鬼将将要被你们的火把烤死，范无咎又要朝我作诗散漫。你若爱听我讲故事，我今后定会多讲给你听。讲鬼界的故事，并不比人间百态甘甜分好。竹寒始终正冷，一言不发，口中却紧咬着牙，听他一腔悠悠心事，在喧嚣之处独自清冷凄凉。他说要走，竹寒也不语，待反应过来蓦然转头，那蓝衫女子早已不见。他记得上次阿音生气之时，眼睛便有些黑中带蓝，今日竟也穿了蓝衫，同样好看，是空灵玄妙的生死之美。当晚回到清觉寺已近深夜，整座山顶寂静无声，因时辰太晚都已入睡，大殿神像前空无一人。竹寒换上支新蜡点好，又敬了香，跪在正中央的蒲团上。他双眸仍旧真挚清澈，问他信仰的神。 关城不解，世人为何不容鬼怪？ 木鱼声响，少年不困也不倦，点文念整夜，求神为他解惑。迷迷茫茫之中，又觉得眼前有刺目光芒逼近，神像金口开合，声音肃穆洪亮。 关城，你近日定位用心修行，竟也心思飘忽，被鬼女蛊惑。 神像前的人骤然清醒，瞪大双眼，浑身如处寒冬腊月，心跳快得不像话，伏在蒲团上冷汗直流。他的神在中原前夜苛责了他，他的法解释不通世人之举，又谈何普渡二字。次日清早，长安城郊外最貌美的女子又朝山进香，程善感念他诚心向法，换了弟子带他到禅房，对人人都如清风拂面的竹寒小师父现下阴沉着脸，抿嘴不语。阿音把油纸伞立在门边，一眼看破他心中所想。你是否思忖着，如今阳光正盛，我怎的日日行动自如？竹寒皱眉，背过身去为他看茶。你不回答，我也知道。我现下不是普通的鬼，自然行动便利些，不过是夜里多吃几个人的事罢了。见他端着茶盏定住，满脸震惊，他又无骨般地扶着桌子笑。这下我是诓你的，人肉血淋淋的，我吃那个作甚？竹寒忍不住问道。 那可会吸人精气。 阿音接过茶，嘬了小口，唇瓣留香，又被润得水灵灵的，娓娓答道：你可是看那些民间画本子了？人气至刚至阳，鬼只喜欢阴气，想不开才吸精气啊。真是无赖之词，又往我们鬼身上扯。对上他调笑目光，竹寒躲了躲，拿了本典籍给他讲，声音沉稳，是异于同龄人的那般老成，亦或是说故作老成，但他却抑制不住的喜欢。忽然脆生生开口打断：关城，你可喜欢我的声音？他差点脱口而出不喜，可想起不打诳语的戒律，低头看着书继续讲经，彻底忽视了他的问题。阿音便没再出声打断，待小师父讲完，修长食指扣上书页，双手合十对着他颔首行礼。 他照着样子做，回礼给他，可眼睛紧紧盯着他面庞，眼看着人要走，他提了伞跟上，出口把他叫住。关城，今日是中元节。又是背影站在原地不回头，只有声音传来，圣殿会送典到亥时，为逝去王者超度。阿银发出邀请说道，百鬼夜行恰好自亥时开始，我想带你同去，你可愿意？ 多谢施主好意，朱寒不得去。 我在大门外等你，亥时你不来我便不走。只留下一句话，便立刻没了身影。他回头只见幽深长廊空无一人，次次皆是这般，留他长叹。阿音把最后一只叛逃的鬼抓回阴司，德也打算去鬼市凑热闹的阎王爷道一声中原安乐，他草草做了个礼回过去。眼看着距离亥时还有一刻，身上隐隐闻得到那些鬼传染的腥臭味，还是决定换件衣裳。今日凡人皆会趁亥时之前去河边放灯，祈求昨日被他们火把烧到的仙人庇护。阿音钻进了一家裁衣铺子，选了身最贵的红衫换上，也不顾药叉就在旁边，都是鬼便不在意这些，何况他身躯也不是从小长到大的，倒不像世间女子那般扭捏小气。药叉嘴里给他念叨着人是如何一步步接触相爱的，他活得更久，俗套故事见过不少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要先进行初步的身体碰触才能一步步接近。比方说，阿音鲜少穿红色，他算是最爱蓝灰，看着线下身上的衣服有些不适，嘴里回应他，已然触碰过，我舔过他的手掌心，吃过他的汗珠。咬叉面目愈加扭曲， 你脑子被榔头敲过吧？我说的是牵手，牵手才是正经人做的，你那是胡鱼楼里的勾当，孺子不可教也。 他记在心上，看着马上到亥时急着走，按住那小瘦身形的绿皮鬼，从他腹部掏出了锭银子放在柜台上，不离药叉叫嚷着， 快些还钱。 话烟穿行迅速到了清绝宗，因为走太急直接钻进了门，尴尬的又钻回去，变成人身在门外等候。亥时钟声敲响，他满心雀跃地想，关城要出来了。趴在高墙上看着远处一众弟子从大殿鱼贯而出，仔细寻找着那个心心念念的身影，他在最后出来跟着程善，也就是教他养他的师父，两人停在殿门外又说了几句，随后竹寒行礼拜别，却不是向他这边来，那方向显然是要回疗房。阿音笑脸落下，有些绷住，转瞬却又笑起来，他心下了然，他若是听他的话乖乖出来了，他还是关城吗？悄然便坐烟根上，待到转进无人长廊，熟悉的撩人女声开口， 小师父，门外好冷啊。 那烟显然贴在他身上，背后凉了大片，竹寒站定，有些生硬道， 不是已经拒绝过你？ 阿音委屈兮兮地说道， 我不知道呀，吃等了许不讲你也感受得到，浑身冰冷呢。 竹寒那时不知，他浑身本就是凉的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